命偶风云会，印谈雨路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嘅 P 场咧，同埋白伟聪，我哋都系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我自己咧喺风云啊嘅系列里边啊，意犹未尽嘅咧，就会喺 P 场嗰度咧同各位深入分析同埋分享。咁啊，呢个世界啊，呢两日啊唔使讲啊，梗系聚焦于美国狂人总统 Donald Trump 连续咧系向60个国家展开咧关税嘅大宣战。首当其冲咧，就当然系众所瞩目嘅呢个世界血汗劳力工厂最大嘅基地嘅中国啦，就加咗咧34%。咁由于中国香港特区咧喺呢十年八载咧系紧密咧系同中国喺政治上面捆绑，而且咧由中国咧系向全世界宣示咧系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中英联合声明已经成为历史文件咧。所以非常合逻辑，亦都顺理成章咁咧。美国政府咧将香港同埋中国咧系一视同仁，亦都将香港嘅关税系加34%啊。喺呢个时候啊，港商啊应该如何自处咧？咁啊，讲翻转头啊，众所瞩目嘅长和集团出售巴拿马运河等咧，43个港口咧，亦都有一啲咧新嘅发展。据啊未经最后证实嘅消息传出咧。巴拿马咧就已经两个律师咧就提出诉讼，就认为长和旗下嘅子公司巴拿马港口公司同巴拿马政府喺1997年签订嘅特许合约咧系违反巴拿马嘅宪法，已经向巴拿马最高法院咧系提出诉讼。咁两个律师从何而来咧？而家暂时未知。不过呢个消息系由中国香港嘅南华早报咧报道，应该有咁上下权威噶啦。就指责咧，就系呢个长和啊，喺1997年签嘅呢个港口条约第一日开始咧，已经系唔合法嘅，系违反啊巴拿马嘅主权，系嘛？就咧亦都咧损害巴拿马嘅公共利益同埋经济公正啊！咁咧就而家两个律师咧就系强调，要求法院咧系宣布咁嘅合约违宪。嗱，我一早都讲过。中国方面咧就去打呢个长和嘅李嘉诚嘅小人系冇用嘅，因为咧而家所有决定权咧巴拿马政府喺账面上根本就同 Donald Trump 亦都冇关系，你应该走去喐巴拿马，但系而家巴拿马政府仲精啊，政府咧你都知道嗰度系啊一个民主社会啊，行政、立法同埋呢个咧司法咧三权分立，都唔使话政府出手。而有两个唔知喺哪度捐出嚟嘅律师咧，就直接向法院嗰度咧取回公道。咁所以你中国点咧？系嘛？就算你搞得掂巴拿马政府啊，每人派一笔呢个台底嘅钱，叫佢哋啊唔好搞嘢。咁你派唔派得到啊？睇下巴拿马嗰啲法官啊，呢个下回分解。但系而家最大镬嘅咧就系而家香港啊，呢几日咧就喺度个个喺度追睇一名非洲嘅美国黑人，呢个黑人叫做阿 Speed 啊，四围跳跳扎呢只非洲嘅网红咧，好似喺香港咧如入无人之境，一阵走去兰桂坊啊就参观火锅，一阵咧就走去深圳咧嗰度睇饮食业，一阵咧就翻嚟香港。系在鹅颈桥嗰度咧，系趌下装下。据说佢嘅直播啊，你唔好睇少啊，有3000万啊，系全球嘅 fans。嗱，咁啊，特区政府咧吓做咗超级嘅大老衬，吓使咗咁多钱咧，走去请啲美师翻嚟踏 Q， 吓踏破铁鞋无觅处。原来咁近咧，有一只根本免费送上门嚟嘅 Speed 咧，系可以同你唱好啊，唱水香港。只不过 Speed 咧，亦都呢个黑人啊。亦都唔系傻嘅，系嘛？佢而家对近日啊弹出弹入喺中港之间嘅同时咧，开始唱衰，话香港咧都冇乜嘢咧系值得佢咧吓觉得好睇。只得咁啊，佢走咗鹅颈桥嗰度咧睇几个阿婆咧揸住对拖鞋，啪啪啪啪打小人喎。呢个打小人咧，我哋都知道咧，香港而家咧全世界啊系最能够推销嘅国际文化啊嗰个产业。 是可以呢是打入國際的，因為呢個西人啊同埋呢日本啊對於打小人呢都非常之有興趣。嗱，我不排除啊係阿 Speed 呢走去打小人嗰度直播呢，係對白宮提供咗某種靈感。而呢個 Donald Trump 呢今次啊一連串向60國呢加關稅，而且加完呢仲吟吟沉沉不斷解話，不斷重複喺嗰個 Twitter 度，亦都有少少呢南呢個念南和同埋打小人阿婆念念有詞嘅風格，係嘛？今次呢就將中國同埋香港一齊捆綁34%，冇得傾，因為香港係中國不可分割嘅一部分，係嘛？咁然後呢佢個打小人係打足60國。啊！打你个死人头，打到你有气冇定头啊！打你个死人口，打到你食乜都会呕啊！跟住咧，打你个巴拿小人、衰人、贱人、西人、废人，正陀衰家。打完你再打你全家，打你阿爸顺手，再打埋你阿妈。嗱、啊，呢、這个你听到打小人歌咧，最关键有一句就叫打你阿爸之后顺手打埋你阿妈，打埋阿妈咧，跟住打埋你全家。今次呢个呢中港大捆绑加关税呢就有打小人啊，係爸妈香港呢全家一家大小捆绑嘅係嘅个风味啦，係咪嗱，咁而家咁样之下，中国香港特区啲厂商就最无辜嘅。无啦啦俾佢咁搞法呢，呢个中国香港呢嗰个政治地位呢因为出现一个本质嘅改变，而家搞到厂商呢係惨遭係成为Donald Trump 嗰隻女人拖鞋下面被人拍到扁啊！啊嘅一个受害人啊，系咪啊，鲍生？ 系啊，咁啊 ，Donald Trump 宣布咗全球嘅关税政策之后咧，华尔街嘅股票应声下跌，两日期间跌咗1500点有多，咁亦都咧牵引到啦深圳啊、上证啊、日经啊等等嘅股票咧都连随下挫，咁啊嚟紧星期一咧。亦都会相信呢都系会继续跌㗎啦。咁呢个影响呢相信仲系要时间去消化，因为而家各国呢都惊魂未定啊。听讲呢白宫办公室呢就话有50个国家排住队呢，就希望同 Donald Trump 呢就希望可以商讨求情啊，即系跪拜啊，就唔好呢咁重手啦， 唔好咁串嘴啊！ 系啊，嗱，而家咧， 千祈唔好驳嘴啊！ 好多国家咧都 警告啊， 都识做啦。 打你小人咧，你就企定定啊！唔好喺处还手啊！嗱，包括日本、越南、柬埔寨、印尼吓，嗱，依家你喺东亚国家，全部表示服帖、受打、受教啊，愿意咧低声下气同美国再倾，唔还手。嗱，咁呢啲啊，咪醒咯，系咪啊？ 仲有一个地方就系中国特区香港都宣布唔还手啊，因为咧佢哋嘅阿爷中国政府咧就已经还手，就话加征翻34%对等式关税，但系香港特区政府陈茂波咧就话我哋系自由港，所以就唔还手啊。咁所以咧嗱，香港咧依一刻咧就冇同中国。佢嘅阿爺企齊，佢反而企咗佢美國嘅盟友嗰邊，即係以色列啦、日本啊、台灣啊呢啲等等嘅國家咧，佢哋就係完全話唔會對美國咧報復性關税，願意咧俯首稱臣，跟住咧希望咧手下留情。香港今次識企邊站啦，我覺得。 见唔到咧，嗤之以鼻，强烈谴责，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亦见唔到咧，亲中嗰啲激烈分子，包括工联会嗰两只小花小草，即时走去花园道总领事馆咧，日日抗议，日日拉横额，你应该拉牙额到拉到佢啊，将香港嘅港口关税减为零啊嘛，系咪啊？嗱，今次咧，陈茂波果然精仔啊！嗱，呢啲做数啊，做会计嘅香港仔咧，始终啊，系嘛？是懂得什麼叫做一個淺字，其實是不啱的，足跡由憲政那方面是不是，因為人家呢打小人歌裡面最關鍵的那句，打完你再打你全家嘛，打你阿爸再順手打你阿媽嘛，是吧，打你個爸爸啦，小人、衰人、賤人、西人正陀衰家，人家那個關鍵是打你一家的，不是打一個，你那是一家人，你應該跟家長、阿爺、父母、各省市是企埋一齐咯，因为你而家叫李嘉诚啊，嗰、那个长和嗰、那个巴拿马运河个港口啊，出卖与否要服从国家利益啊嘛，你叫李嘉诚抬头三尺认住个国家嘛，系咪啊？咁你陈茂波点解啊唔向 文匯大公指令李嘉誠啊，以國家利益為重啊！啊，呢句嘢你遵守咧，係嘛？你會話哦，香港啊，如果有邊個叫自由港咧？如果香港係自由港，李嘉誠係咪可以自由出售巴拿馬運河港口先？是不是 哎，是啊， 咁你陳茂波應該俾個聲明咯，啱唔啱啊？ 嗱，我又真係咧亂啦，啊，又係喎。陳茂波話，既然話係自由港， 自由港啊， 關税何嘗唔係國安裏邊嘅經濟安全呢？如果一個地方嘅關税啊，唔能夠確保啊，可以啊保障呢個國家安全啊，咁啊陳茂波就失職噶咯。但係李嘉誠先生佢出賣。巴拿馬同埋全球嘅港口，咁呢個係咪香港自由港嘅一個自由貿易嘅原則呢？點解又要限制佢呢？喂，幾時係有國家安全，幾時冇國家安全呢？ 所以長和而家咧係有個太平門，就係揸住中國香港特區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最新嘅啊呢個定性，香港係一個自由港，而且不從屬於中國嘅關稅區，啊證明啊呢個喺 money follow the money 方面，香港完全獨立。揸住呢句即刻可以同 BlackRock 同埋意大利航运巨子嗰度24小时之内就可以 sell， 係咪你讲㗎嘛，係咪 冇错啊。 第一係咪第二就係你有冇发觉咁你今次香港厂商走去边呢，你係中国香港特区之后知后觉之蠢钝呢？我哋睇睇啦，李嘉誠点样做生意呢，就大公文匯啊，呢啲咁啊教佢點做啊，係嘛？胡錫進教佢啊，啊中國教佢啊，應該啊啲咁嘅李慧玲啊，應該教佢以國家為重啊。咁我哋睇下大公文匯呢啲報紙點樣教香港廠商啊，去避呢個 Donald Trump 嘅關税好啊？嗱，遲至3月25號，今年啊，唔係舊年啊，係呢個文匯報有一篇文章，佢話港企老闆。望探路，佢教你应对关税系咩咧？扩张越南厂房产能，系嘛？另外，大公报啊，亦都咧有一篇文章，系嘛？就叫教你啲香港厂商啊，佢话应对啊 Donald Trump 呢个癫佬嘅关税咧，就点咧？系嘛？就咧点样突围咧？就布局东南啊，海外设厂可以降成本。嗱，呢个咧系3月3号。的大公文匯的網版和3月25號、啊、這個不排除、啊、這個 Donald Trump 呢是看著大公文匯、啊、這些指示、啊、因為大公文匯很重要的嘛，他的評論呢是可以是指引中國香港特區做些什麼事的嘛，所以你這麼高權威了，我想 Donald Trump 的辦公室一定及著，原來你又教香港廠商走去越南柬埔寨得是将越南柬埔寨即刻的埋嚟全部加税 34%。有理由相信啊呢、這个大公文匯呢是向 Donald Trump 提供咗灵感呢，是令到 Donald Trump 呢是一网打尽越南柬埔寨全部34%一起同你封顶。今次呢真係多得你唔少。所以你靠呢啲评论呢嘅教你点样做报纸啊点样你教佢。你教你点做生意啊？佢将啲报纸做到赚到钱， 我有理由咧，相信 Donald Trump 咧系睇住阿李家超咧去出访啊，嗰个一带一路嗰三个国家嚟嘅，因为点解咧？因为最高嗰三个咧就系嗰三个嗱，越南咧啊，头先你提及啦，就46%啊，柬埔寨咧仲惨啊，49%啊，系嘛？仲有一个老挝都好似40几%，就系、是、正正啊，李家超咧之前出访嗰三个国家咧。就諗住咧，就點樣去促進雙邊嘅貿易？如果睇翻數字咧，2023年咧，越南原來咧係香港嘅第五大出口嘅目的地。嗯、我唔知道點解越南要咁多香港貨啊！雙邊貿易額高達315億美元，係10年前嘅2.5倍，而最新嘅二月嘅出口咧，啱啱2025年係比同期飆升咗15.4%啊！比起之前咧，對越南嘅出口咧係。增長咗114.2%，係創30年嘅新高。越南點解咁要咁多香港貨呢？越南嗰個 GDP 比香港低咁多，佢點樣用得起香港貨呢？大家心知肚明，全部係啲廠商搬曬越南，將啲貨運咗去越南，係咁以加個工，跟住就話 Made in Vietnam 就規避咗美國嘅關税。 呢点系以其实近呢十年咧，无论系中国嘅厂商或者香港嘅厂商，都系用呢招噶啦，将条生产线搬咗去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地方，咁啊，将7-8成嘅工序咧就喺吓呢啲咁嘅地方进行。 嗱，而家惨啦， 啊， 而家嗰度咧点样收科咧？ 嗯， 系嘛？最弊咧，你将啲厂啊由大陆，你听啊李家超特首。同埋咧，呢啲民建聯嗰陣時帶隊走去呢啲咁嘅東南亞國家咧，指明新方向，人哋使咗起碼1,000+萬將啲廠咧 installment 啊，就擺咗去越南，開始咧請曬人。突然間晴天霹靂，嗰頭咧就加税34%-47%不等，最大禍真係柬埔寨係49%。即係呢啲咁嘅爛鬼第三世界貧窮國家咧，係本身已經俾啲赤柬啊！系嘛，搞到得翻半条命，而家咧啱啱辛辛苦苦咧开始做出口咧，你 Donald Trump 就50%关税，佢睬你都傻，咁啊系咪欺凌咧？可以咁讲，不过你柬埔寨呢啲国家都俾中国毛泽东所支持嘅赤柬啊，吓1976-77年欺凌得7788啦，都唔争在 Donald Trump 觉得佢自己应该冚两巴。嗱，为今之计咧，吓当对付 Donald Trump 呢啲咁嘅恶人啊！呢啲咁嘅美帝霸權咧，你鬧係冇用嘅，你唯有睇下仲有啲乜嘢窿罅可以捐。佢打到你個小人啊，冇掟走啊嘛。喺呢個世界天咧，就必無絕人之路。嗱，我而家搜尋呢一張咁嘅清單咧，我發現有兩個地方咧係逍遙法外嘅。第一個咧就是蒙古啊，你知唔知啊？嗱，我睇唔到佢有蒙古嗰處咧係俾佢加關税，你知唔知啊？嗱，咁你而家咧？既然咧，啊越南啊、咩老挝啊、柬埔寨啲国家，你俾佢封晒喉。嗱，另外一条错，呢一条出路咧就是向北，就去蒙古个树设厂。嗱嗱声，嗱今次你唔好咁蠢啊！吓，哎，我哋走啦走啦，大公民会啊，同埋香港特区啊，陈茂波教佢咧嗱，我听风云谷讲，吓蒙古冇关税啊，你哋上去蒙古啦吓，咁样。你俾阿 Donald Trump 咧聽到咧，佢跟住再加埋蒙古個樹油34%嚇，所以你今次唔好咁蠢，唔好好似啲中國人咁樣咧，未做到咧就話東升西降，就話21世紀係你嘅世紀，你而家好似老鼠偷油咁樣咧，喺地道嗰度捐，唔好出聲嚇，部黃雀行動係嘛？呢、這個將黃雀行動改一個字，就叫做咧。草原行动是吧，或者你用个暗号啊叫草原行动，就嗱一声叫你厂呢偷偷地搬去蒙古是吧。嗱，但是呢我唔知而家呢死人 Donald Trump 呢有个 Elon Musk 帮佢。佢嗰啲卫星如果喺上面啊及到呢，点解乌兰巴托啊定係蒙古内蒙嗰头啊係多咗物质质啲厂呢，佢随时呢係又喺个树呢係同你留底。所以咧，真系我覺得好悲觀。Donald Trump 呢咁嘅衰嘢，真係惡貫滿盈。除咗蒙古，仲有第二個地方，你知唔知啊？就叫澳門喎。 哦， 喂，佢冇話到澳門都要加34%喎。 哦， 澳門有運行噃。嗱，我一南一北，我同你揾到兩個窿罅喎。嗱，即係你今晚聽國風雲谷咧，袋咗好多錢入中國香港個袋。 我都有一個提供啊，呢個提供一定冇提到嘅。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即 係 北韓。嗱，Donald Trump 個 list 裏邊，我揾咗10次啊，揾唔到北韓喎。嗱，雖然之前咧，北韓都冇出口去到美國嘅，佢主要出口去中國啦。咁但係咧，呀，成日都話啊嘛，新市場啊嘛，新興市場啊嘛。咁你咪將啲廠，香港嘅廠家，你搬去北韓。北韓呢個人工又唔會高，係咪？又係中國人民嘅老朋友，你擺嗰個廠北韓，跟住先再同。Donald Trump 傾，或者佢垂憐你香港特區，見你咁有誠意去搬廠搬到去北韓，咁你咪試下咯。點解唔去北韓呢？點解要去越南、柬埔寨、老挝呢？呢啲地方唔好得過北韓幾多，係咪先？起碼北韓啊，係同中國啊好友好噶嘛，係嘛？自呢個韓戰以嚟，抗美援朝係嘛？ 咪咁样嘅，你北韩咧胜在有个金正恩照你，只不过咧最不幸咧，北韩而家咧都喺呢个美国啊，同埋俄罗斯一样，伊朗等咧，佢当你系邪恶族心咧，系制裁名单。只不过咧，你讲咧都话错唔晒，因为咧 Donald Trump 最欣賞咧呢啲金正恩啊、普京啊同習近平呢啲終身獨裁領袖。嗱，佢可能咧下一步咧就同阿金正恩傾噶啦。大家老有鬼鬼， 系咪、啊？ 到嗰阵时咧，你就叫金正恩搭单，你就叫美国取消北韩制裁先，然后俾北韩咧系发展制造业。一旦发展制造业，你叫阿肥仔金同阿 Donald Trump 倾，咪大家做deal咯。吓、啊，我唔搞南韩咯，又或者咧，我唔发展核武器咯。咁样样咧，你就借阿肥仔金咧，系嘛？嗰300磅咧，咁巨型嘅身躯咧。是帮你搭单，嗱、这个呢个都仲有啲机会，系咪啊？呢、这个啱嘅，我嗱一个蒙古，一个澳门，一个北韩。不过今次你就唔好咁老衬，好似中国人咁得把口，系咪啊？未到佢最弊，即系你啲特区咧，即系佢呢十几年咧，佢有一只恶习，就系讲咗当做咗，吓、啊、未曾实现咧，佢就讲咗先。吓，中药讲高科技讲，讲完之后咧，拍拍啰柚咧，做唔做得到一件事，系嘛？做唔到嘅。咁而家佢就最弊就系讲咧，就话去越南老挝咩咩嘢啊，剑指咩中东啊，吓呢啲咁嘅王子家族办公室讲咗当做咗。你每一句讲咧，人哋 Donald Trump 美国白宫嗰度咧竖起耳仔听，佢当你系真，就全部封喉，系嘛？嗱，而家今次系老陈啦，呢个咧第一个办法。就咧，你揾窿啦，委员佢哋都60个啫，全世界有差唔多190个国家嘛，梗有啲窿啦位咧，佢扫唔到啊嘛，系咪 ？Donald Trump 啲地理 geography 啊，這個、呢个咧完全咧系唔熟悉噶嘛。佢嗰阵时话非洲唔知边个国家咩塞拉里昂定咩，点解你嗰啲 USAID 嗰啲水啊，搭到入去帮嗰度嗰啲黑人啲细路仔啊，系宣扬同佢变性啊嘛。佢一個咧種族偏見好強嘅國家，所以咧你揾到一啲咧佢睇唔到嘅非洲小國，甚至唔係國家，係嗰啲酋長嗰啲部落啊，嗰啲部落裏邊咧，你只要唔係聯合國啊嚇嘅會員國咧，你又配合紅海行動啊，呢啲睇你點你諗辦法係嘛？嗱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好簡單啫，搬曬越南、老挝、柬埔寨，我係聽咗你中國香港特區啊，帶代表團去指噶嘛。咁我而家廠啊搬曬過去，抌咗1000-2000万已經 start up 咗，而家俾阿 Donald Trump 喺嗰度封喉，係嘛？我香港廠商從來冇話要喺香港實行港版國安法，香港啲商界從來冇講過。冇赞成过中国对香港嘅全面管治权，全部都系逆来顺受，不但冇，而且咧系捐钱啊，喺夜总会嗰度咧系爆香槟啊，系咪叫女啊？我喺大陆啊付出好多嘅消费成本，招待啲地方官啊，爆茅台啊，二窝头五粮液啊嗰啲咁。喂，而家咁样样咧，经理指我过去老挝、越南咧，而家咧搞到咧系一行眼泪，咁点先？你而家辦法好簡單啫，廠就唔搬，我照樣撤。只不過 Donald Trump 加嗰34%同47%嘅關税咧，就由中國或者香港特區政府提供補貼。 啊， 即係話你同我找數。當然啦，係嘛？我聽你點，我先走。我你大公民會教我噶嘛？係嘛？去越南嗰度設廠啊嘛，講到成三月幾咁呢句嘢。我梗系听你讲啦，而家突然间喂 Donald Trump 嗰度咁搞，关我叉事啊？呢条数冇嘢，我点搬啊？喂，我由越南搬去蒙古啊？喂，嗰条运输费以后点样搞啊？系话蒙古嗰度啊，系内陆国家，我话俾你听，我经边度出口啊？经天津港嗰度出口嗰只船啊？啊 ，Donald Trump 系咪当埋你系中国啊？系咪？而且 Donald Trump 冇知识噶嘛？蒙古啊 ，Mongolian。佢谂起当年啊，1000年前成吉思汗啊，呢个蒙古大汗帝国侵略欧洲，吓佢谂谂火都嚟。Mongolian 咪即系 China 咯，中国系蒙古嘅一部分啊嘛。有人话俾佢听啊嘛，元朝嘅时候吓，唔系话蒙古系中国嘅神圣领土啊。元朝嘅时候，中国系蒙古嘅一部分啊。有啲人侧边咧，啲擦鞋仔话俾佢听，嗰阵时照样追价，吓所以呢个都唔系彻底嘅办法。真正彻底的办法就是由特区政府去补贴。 我都有一条桥，呢条桥咧就唔系我发明嘅，就是向越南咧同埋柬埔寨去学习嘅。因为根据新闻咧，越南咧就将嗰个对美国嘅关税就降到 0%， 即系投降啦。但系咧 而柬埔寨咧，亦都將原本對美國關税35%下調到5%，即係降30%。嗱，依啲國家就識做啦，即係話咧，唔止挨打，仲要咧雙手奉上，即係話唔會對美國報復，仲要主動地將美國貨咧嘅關税下調接近零。咁香港嗱，香港本身係自由港啦，據陳茂波所講，咁冇得再降噶啦，咁掂啦，咁即係話咧，將依條橋引申落香港，香港如果入美國貨咧，唔止唔加關税，仲應該倒貼，即係話咧倒貼34%。譬如一部電話入到嚟，我舉例啊，10,000蚊 iPhone。 陰公啊！ 就香港政府補貼3,400， 咁啊 係，即係我哋市民買就6,700，係嘛？咁啊，即係我哋會買多啲啦。哇，咁嘅方法咧就可以令到啊 Donald Trump 咧 happy 啦，因為佢個人咧就除咗口大， 好易氹嘅啫， 要面啊，呢啲好粗淺嘅人嚟嘅啫，其實唔好諗佢咁高啊， 咁都得。 你諗，你總之氹佢，你而家唔止唔報復，仲要倒貼，總之倒貼翻34俾你 Donald Trump。嗱，我覺得咁樣咧，佢可能咧就會垂憐下香港，跟住咧就轉個頭就話唔加你噶啦。嗱，依條橋試下，真係 呢個得，呢個得，咁呢個好過咧，就稍為好過你即刻攞真金白銀咧走去貼啊！呢個香港嗰啲廠商係嘛？ 係啊， 不過咧呢個或者雙管齊下啦，兩邊都一齊喐啦。嗱，你嗰度34嗰度照樣津貼啊！我哋風雲高好多商界人士喺度聽緊嘅係嘛？我哋第一咧當然考慮咧係。为你哋嘅利益着想，系嘛？而家咧你呢个咁嘅陈茂波啊，嗰啲财政预算啊，系嘛？年年咧，你虽然话有赤字啫，公务员人工你唔肯减啊，嗰啲咁嘅其他嗰啲咁嘅港版国安法嗰啲咧啊，嗰啲咁嘅 budget 咧，你就有超过100亿，呢啲咧好爽手，系嘛？起条天桥咧都有喐下就10亿8亿，既然咧呢啲水啊掟落去。吓系完全虚无缥缈啊！倒不如啊，用嚟实实在在系支持下香港嘅商界啊，系嘛？啲厂佬佢点样连根拔起又走过鬼啊？喺柬埔寨原来我走去边啊？系嘛？当然啦，另外就系咧美国货系嘛，就系将佢咧系补贴啊，34%啊，即系话如果一架苹果啊，一个苹果 iPhone 唔知 iPhone 19咁样啊。如果新出咧就系10,000蚊嘅话咧，哦发达啦，就全香港人咧就可以咧系以2/3嘅价钱咧去买 iPhone。 系咯， 啊仲话香荷里活电影嗰啲咩黑雪公主都冇人睇嘅咧，搵个黑妹嚟做白雪公主，你睇埋我份嗰啲咧，系嘛？嗰、那个票价亦都咧系减1/3，呢个全部香港特区政府揞钱。系咪好过你咧？系揞钱搞埋嗰啲咩熊猫夜经济夜缤纷啊？系嘛？仲系贴俾美斯啊？呢啲咁嘅超级大老陈嗱，正正地咧就向 Donald Trump 就跪低，同埋咧仲要保证啊，永远唔会再口出恶言啊！啲咩嗤之以鼻、生鼻涕啊？呢啲咁嘅嘢咧，你要私底下就向美国政府交心，你又睇下氹唔氹得翻。Donald Trump 呢个咁嘅大魔头系嘛？ 嗯， 啊呢条友咧就真系唔系人咁品嘅，系嘛？全世界而家当佢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啊！美国嗰度咧爆发几廿个城市啊，系嘛嘅大示威啊！只不过出边50个国家一齐臣服啊！而家死剩把口嘅咧得翻加拿大，同埋咧口口声声。要同佢啊共享太平洋嘅另外一个强国欧盟都唔敢出声啊，知唔知啊？系嘛，咁啊死人啊！啊英国嗰个左交首相斯几贤啊，系更加唔敢夹啦，系嘛？斯几贤啊，佢未做首相嗰时闹 Donald Trump 嗰把口闹得好用噶嘛，同埋个外交大臣阿拉米系咪啊？咁而家咪唔敢出声，点解啊？呢啲咪叫现实咯。啊！你阻啊，反美啊，系阻得过斯坦马，人哋工党啊，100几十年就废编写，至到社会主义系嘛，马克思主义喺大学嗰度搞学生会，系人哋要知道反右啊，同埋反呢个行左派啊，系咪？人哋知道过你香港嗰啲咁嘅殖民地。训练出嚟嘅高官识嘢识过你100倍咧，人哋把口都唔出声啊！司纪贤呢啲咁嘅人系真正左仔嚟噶嘛？佢个师傅系边个啊？叫做霍尔滨啊嘛？ 系嘛？呢、這个 Corbyn 啊 ，Jeremy Corbyn 啊，呢个胡须佬系英国版嘅列宁嚟噶嘛？系嘛？呢对咁嘅左翼嘅毒瘤嚟噶嘛？系咪？一个师傅一个徒弟，人哋都唔出声，跪拜赖晒 Donald Trump， 系咪？你咁嘅亚洲边缘国家，系咪？几时轮到你啊？系走去死剩把口啊！所以今次越南、柬埔寨、印尼呢啲国家抵赞系有运行，日本唔使讲啦。系嘛？呢个咧石破茂啊，呢咁嘅乡下佬都即刻话唔使惊吓。我哋美日之间咧系一个好特殊嘅同盟关系。我哋有咩慢慢讲。咁啊 ，Donald Trump 咧对日本个关税咧，我相信佢都有一个长远嘅战略考虑。好多嘢咧系有得倾嘅，闩埋道门吓，呢度34，嗰度有25，系嘛？都唔係一锤定音嘅，你闩埋道门跪低系咪认佢做大佬吓、啊、向佢签保证书，咁乜嘢都有数讲咯。 其实呢 佢係 dealer 嚟㗎嘛， 唔使觉得 嚟㗎嘛，你要 唔使觉得丢面 嘅。丢㗎嘛，系咪佢而家要丢你吓、啊、你梗係要服丢㗎嘛，系咪自己吉吉系咪走去揞住个。揞住个胸口，唔制啊，唔制啊！你 me too 我啊，非礼我啊，系嘛？令到佢怒从心上起，恶向胆变生，咪即上你咯？做乜嘢？系嘛？就系、是、咁简单啫嘛！呢个世界弱肉强食，达尔文主义做咩啊？吹啊！ 我都同意嘅，其实唔使 人嚟嘅呢个， 唔使觉得丢面嘅。因为咧嗱，好多香港港男啦，激嬲女朋友或者老婆咧。个遭遇都一样咁悲惨嘅，比征关税更加悲惨嘅。但系通常咧，对方都系睇态度嘅啫，系嘛？唔通真系啊赶你出去，同埋真系同你离婚咩？你态度好嘅啊，或者系声泪俱下嘅，通常咧都系即系从宽嘅，唔会咧就真系落敌营嘅。而家咧只不过咧系睇你个姿态，如果你还手，好似中国或者系加拿大嗰啲，佢将会死得更惨。如果你好似头先我讲越南、柬埔寨嗰啲，唔止唔报复，仲要降低美国入口嘅关税咧，我相信佢最后会宽恕呢啲越南、柬埔寨老窝嘅啊，所以咧呢、這个真系要香港嘅特区要谂一谂啦。 一系你就听大公讲，大公而家教李嘉诚点样做生意，佢3月3日教你创商点咧呢篇文章啊，佢话港企布局东南亚，佢教你布局东南亚，佢话点咧系嘛？就咧叫你揾咧大湾区啊，不少港企谋莫或将大陆嘅加工半成品一带一路东南亚国家生产后再出口美国，佢叫你揾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国家而家咧审到晕，你再睇下同阿 Donald Trump 嘅60个国家有冇重叠啊？呢个咧系其中一个办法嚟，系嘛？有啲冷门到咧咩黑山共和国啊呢啲咧，我就睇唔到咧系佢有一个名单喺嗰度啊。另外咧，佢就教你喎，系嘛？有港企咧系准备扩大马来西亚工厂规模40%喎，越南、柬埔寨啊，俾啊美国佬恰啫，马来西亚系有运行喎，系嘛？咁啊，但系点咧？阴功咯，吓！马来西亚今次都冇办法幸免于难啊！啊，嗰张名单嗰度你睇睇加几多啊，系嘛？所以而家咧，你把口咧系越系串嘴咧。Donald Trump 嗰度越系锋利，系咪啊？咩叫打到你一家大细阿爸阿妈冇掟走冇气头咧？就系咁解。所以呢咁嘅鹅颈桥咧，打小人咧，你喺度高调宣传，你惹咗个呢个咁嘅阿 Speed 过嚟，啊走去咧系做直播，系做俾全个美国啲人睇，先知道你有一只歌叫打小人歌，同埋一个咁好玩嘅游戏。呢个咧 ，Donald Trump 呢啲咁嘅人啊，系偏门出身。是冇嚟正经，佢系随时吸收灵感嘅，你知唔知啊？系嘛？所以咧，呢个世界唔好咁老衬，你冇咁嘅料咧，就唔好冲大头鬼。啊，呢啲咁嘅鹅颈桥打小人当咧，我就建议你第一个就冚咗佢，因为咧喺出对外系太具有侵略性，同埋将呢只咁嘅非洲裔弹出弹入呢个 speed 啊，呢个叫咩？即刻赶翻去美国。系嘛？嗱，呢个咧以向 Donald Trump 示好，你亦都可以咧系叫爆报复。报复系咩咧？佢系美国公民，既然你加我关税，我将呢个头号网红咧我驱逐出境，我唔敢驱逐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啊嘛，你敢唔敢啊？你唔敢啊嘛？啊，咁啊驱逐呢只啊网红出境，啊以示报复。但其实又暗舐暗舐啊 Donald Trump，

下一集约定风云谷再会。